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56美元，卖出1689.94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维清， 北京有招炳恒。逢星期日 早上7-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24气节嘅惊蛰已经进入咗我哋嘅生活之中。惊嘅意思即系昆虫喺冬天不饮不食，进行咗冬眠嘅状态。惊蛰就系佢哋起身嘅时候啦。到底惊蛰喺我哋嘅生活里边由于咩影响呢？呢、这个星期嘅伟基百货会话俾你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12-1点，那些年张伟基。 法医研究所。 你以为睇真啲就越清楚，当你睇得越深入，其实就已经堕入咗迷失嘅圈套。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 法医研究所最终章， 逢星期六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诶，而家咧就恢复三个主持同埋嘉宾咧，就喺直播室度同大家做节目啦。咁啊，今晚咧有马鼎盛玩一次之外咧，就系我哋嘅嘉宾刘翁雄啊，刘博士。好啦，今晚讲嘅题目叫做文化革命纪念馆、 啊，博物馆啊。 博物馆、 纪念馆都得，冇问题啊！ 博物馆执咗啦，大佬。 唔系，我即系意思系，即系文化革命系呢个中共一百年嚟咧， 系 即系我认为啊，系最值得一提嘅事。 哦， 即系你话中共百年，咁你攞件事嚟讲啊，能够即系有佢特色啊。 系 有啲话喂，建立共和国喎，咁你咪第一个啊，人哋中华民国早过你、啊。你话我唔系，我即系共产党攞政权，又唔系到你早，苏联同东欧，甚至朝鲜都早过你。 系， 你唔系，我而家巴闭，开放嗰个40年吓，而家啲厉害了，可以即系追美国咁，都唔系你第一个。 系 苏联二次大战以后。一億幾人死咗2000多萬，死到即係默許啊， 默許一個男人揾幾個女人，因為冇嘛， 係 真係冇嘛，即係跛嘅、盲嘅、啞嘅，點都好，你只要係男人都任即係無數美女， 係 啊，但係唔使四十年啦，蘇聯砰砰聲 恢復啦，恢復 啊，唔係恢復啊，即係直頭係超級大國之一， 係 即係隱隱又取代美帝。東方壓到西方之勢， 係 係嘛？咁你冇冇一樣攞出嚟係空前絕後喎？唯有就文化革命。 喂，絕後唔好講咁快絕啊！咁空前就真嘅。 我話絕後 嚇， 唔係你邊個行出嚟夠膽話我仲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咧？嚇、啊，口水浸死佢。咁你好啦，即係文化革命，但係問題咧，有一種忘懷嘅思想， 嗯 啊、甚至即係。唔好话七十后啊，就算六十后、 啊， 都对文化革命不甚了了。 嗯， 咁对一个咁样咁奇怪、咁有特色嘅十年浩劫啊，应该讲系 系。 咁、如果有一个咁嘅博物馆或者纪念馆， 系 就请教两位先进。 唉，冇咁讲。 你话想摆乜嘢入去咧？ 哦， 即系最有代表性咧咁。 哦。我誒會第一樣擺本模擬錄， 點解咧？ 哎，你文化大革命差唔多個個要拎住噶嘛， 仲、啊、 有樣嘢喎、 啊， 真係嗰次真係超英趕美嘅喎、啊，1968年巴黎學生大運動 啊，哇！要取冧呢個戴高樂，冚冷拎住本模擬錄學呢、這、一個嗰啲紅衛兵喺度搖喎、啊。 我聽講法國嗰啲叫綠衛兵喎、 啊，你明唔明？ 係啊， 佢、 啊、 又唔係叫冇，無論你叫乜都好啦，佢、啊、認為咧，即係當時因為即係西方真係唔了解呢個文化大革命，你冇啊！即係你冇，即係大部分啲通訊社記者都唔俾入去入邊。 唔係喎，我聽講當時所有嘅呢個中國嘅外交使節 係 隨街派嘅喎。 係嗰啲即係你知啦，即係西方嗰陣時。中國被圍堵嘛，即係西方，即係 法國有外交關係 啊，有記者喺度噶， 咁、啊、 即係有好多報道咧。咁當然啦，大家你都估到啦，究竟佢哋可以睇到啲咩嘢？咁啊，真係有一班人係認為呢個文化大革命係開天辟地嘅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喎、 啊。我就覺得咁樣認為 係嘛？ 係 係嘛？ 你哋兩個咧，而家講就話，即係假定有一個文革嘅博物館或者紀念館成立，擺咩入落去咁樣。 係， 但呢個前提本身咧就係唔成立嘅、 哦。 因為點解咧？因為喺呢個2013年， 係 呢、這個即係中央出咗個佢嘅九號文件，係、 嗯、 著名嘅七不講、 嗯。 七不講當中係佢七不講乜嘢咧？不講普世價值， 係 不講新聞自由，不講呢、這個司法獨立。不講公民社會，不講公民權利，不講權貴資產階級，然後咧，不講黨嘅歷史錯誤。既然文化大革命嚟講咧，本身就係一個黨嘅歷史錯誤啊嘛。因為我 邊有歷史錯誤啊？ 係因為 我唔覺喎、 啊，你唔覺係冇問題。嗱，我講話有根據嘅， 係 喺1981年嗱嘅6月27號，中共11屆六中全會有一個叫做關於建國以嚟若干黨嘅歷史問題嘅決議，當中裏邊咧就提到呢個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能是任何嘅歷史進步同革命。佢啊，佢係即係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係由一場呢、這個咩係佢係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嚟嚴重災難的內亂。嗱，呢個就係我原文啊，照讀佢中央嘅嗰個決議，係嘛？咁所以 喂，而家 呢個就黨嘅歷史錯誤啊嘛。問題就係嗰個係1981年， 唔係而家仲揾唔揾到先？ 都有 啊，有網上仲揾唔揾到啊？唔係落咗架㗎， 一撳就撳到㗎啦。問題嚟講就係話喺即係2013年嘅時候，個七不講咧、 哦， 其中一條咧叫不講黨嘅歷史錯誤。近一兩年嚟咧，更加需要批判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咁所以變咗就文化大革命 虛無主義啊！ 歷史虛無主義， 我知係點解先？呢個名詞有啲聽眾朋友唔知嘅喎。 啊，其實咧本身虛無主義嘅嘢咧，就 是、 對於已經存在嘅個歷史、 是 事實、真相、本質咧。 直情係採取一種咩啊抹殺嘅態度， 係否定佢， 否定佢個存在， 否定 係，直情就係呢個當佢透明。 哦， 咁樣樣， 冇發生過， 冇發生過。但係而家嚟講咧， 歷史虛無主義。 而家反過嚟嚟講咧，就係用一種叫做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嘅嘢咧，去推行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哦， 因為佢不講黨嘅歷史錯誤啊嘛，呢咁咪就去歷史個虛無主義咯。其實就係、是。咁所以即係話呢個文革嘅博物館同埋嗰個紀念館咧，喺而家咧根本就冇可能，冇可能俾佢設立。 係設立咗都要、 中國大陸咧係唯一有嗰、那個 喺汕頭 文革嘅歷史博物館， 係 就係咧喺汕頭地區， 係 由一位原來姓彭嘅副市長 哦 在任嘅時候去推動，後嚟做咗政府顧市政府顧問嘅時候去推動咧。成立嗰一次一個咧就呢個文革嘅歷史博物館， 喂， 咁但 係 咧到咗 過未嘅，開放過， 到咗 開放過， 開咗 睇過， 開過冚過， 開過，但係到咗2016年 係 五月啊呢、這個時候咧就臨近呢個文化大革命50周年紀念前夕咧， 係、 就被封閉咗， 係 所有嗰啲佢啲石碑啊嗰啲咁嘅塑像啊諸如此類嘢咧， 係 全部用被水泥啊嚟去呢個冚 曬 咗， 係 後嚟咧直情嗰個地方被徵用咗改建其他用途，咁、 哦、 呢、這個中國內地唯一存在過嘅嗰個文革博物館咧就冇鬼埋，咁、嗯、以至著名作家巴金話要搞個文革嘅博物館咧。嗰、那個咁樣嘅即係理想啊，始終都唔能夠生根，唔能夠實現。 啊，劉博士，你呢啲講法咧就好有呢個現實意義啦。我哋就要知道點解你話八一年有咩七不講？ 係 啊，呢、這個唔 係七不講係2013年。 2013年 係 啊，呢、這個係反共嘅七不講係反共嘅。點解咧？因為劉博士你講過嗰、那個八一年嘅中共。建國以嚟嘅歷史嘅呢個 問題 決議啊，但係喺呢個之前咧，仲有一個七大嗰陣時又有一個歷史決議喎。 係啊，嗰個係中共裏邊咧六屆七中全會 係 喺七大啊，1945年七大正式召開之前咧， 係 佢就有一個叫做咧因為七大之前咧就有一個叫六屆七中全會， 嗯、 就叫做關於呢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嗯、 就對嗰、那個即係。呢、這個 好啦， 李徐秋白、李立三、王明、 哦、 三次左傾路線啊，進行清算嘅嗰個決議。 嗱，我就為點解提出呢個歷史嘅事實咧？就係、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光榮、正確，係佢肯認錯。 哦， 佢肯認錯咧？ 等點解？ 劉夢紅頭先講嗰個決議咪就認錯咯。 哦， 佢唔會話。呢、這個唔係我嘅錯，係我老婆嘅錯啫。佢唔會咁話喎，佢唔卸喎，他沒甩鍋。 係咯。 啊，陳獨秀係建黨嘅第一人， 係 啊，佢錯咗， 錯咗， 做咗五屆嘅總書記， 所以炒佢有 係 啊，我唔會因為即係我嘅總書記錯咗， 係 我就唔認錯， 係 啊。跟住徐秋白 錯， 又係一哥， 係 炒， 係 嘛？李立三炒，王明炒， 係咯， 博古炒， 係 咯。咁呢啲你係錯啊認啊嘛，打棋定啊嘛， 啱啊，歷史 你不但唔講你錯，仲要唔準人講錯， 係 醜唔醜啊？問你 哦， 嚇、 啊！你而家喺大陸咧講呢啲嘅黨嘅歷史錯誤啊！个网啊，都被封闭啊！ 即系打个 号都要被取消、啊。 打嗰四个字，历史错误。 唔系你系当住全世界嘅人同埋政府嚟话俾你，话俾大家听，我唔认错。咁即系其实系一种高级黑、啊。 哦， 吓、啊，即系自暴其丑、啊。 系， 我认为呢个唔代表中国共产党嘅根本利益。 哦。 因為開國領袖毛澤東 有道理喎， 佢都我話佢即係呢個三七開啦，啱唔啱啊？ 啱啊！ 你有邊個可以係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啊？ 冇啊！基督耶穌咯。咁仲有一樣嘢，你話文革博物館或者紀念館唔准搞， 係， 但係咧事實存在， 嗯， 兩方面，第一存在喺。人民的口碑里面、 嗯、 存在在真正的历史记载里面、你是不可以抹杀的。第二个更重要，今天存在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毛馆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纪念馆，因为文化革命是毛的一世两大功绩之一嘛， 是吗？ 是啊， 你说不是吗？ 他在一身就做了两件事，一就是将这个蒋介石赶了那些小岛， 成立这个共和国， 另一件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第一件里面就这个赞成现在很多，反对的很少，但第二件呢就不同了，也有很多人支持渣渣的这样。 喂，刘博士一定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有一首歌，我们的后生那时候是人都识唱的啦，抬头望见北斗星， 是啊，心想念毛主席， 心中想念毛泽东， 是。 如果现在抬头望见毛堂， 是， 大家首先就想起文化革命了，做什么？喂，呢啲系你搞噶嘛？虽然即系你嗰啲不肖子孙话唔系，系你发动，系俾人错误搞嘅。如果毛泽东泉下有知， 哦， 佢踢烂个玻璃棺材走出嚟，兜巴声过去， 系 乱噏廿四。 因为毛泽东嘅性格，真系敢作敢当嘅。 系 佢其中咧。阿毛鸿兴又应该记得文革有一件趣事，就是当时有一种讲法，都是很官方的讲法，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是我们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 哇 ！Call out 耶！毛泽东即刻拍台， 系 嗰句名言嚟啦。 个替造不能指挥， 个替造者不能够指挥， 系啊， 咩意思啊？ 系啊， 毛泽东一直到1976年临死，佢仲指挥紧文化革命。 系 佢如果唔亲自指挥，点解要毛远新做联络员？点解你政治局开会开完，毛远新翻去要禀报，禀报完咗要领圣旨再去政治局宣读？喂，呢个系当时合法嘅公开嘅程序嚟嘅。 即系佢自己去唔到啦，已经。 咁啊，仲要佢反映嘅毛泽东性格嘅八大二次会议，佢喺讲到即系秦始皇嘅时候咧，林彪插话啦，个秦始皇焚书坑儒， 系 嗰老毛即刻就话做咩啊？啊，秦始皇坑咗460个儒，我哋嘅镇压反革命啊，坑咗呢个46000个儒都唔止，系嘛？我哋咧就。那些反动派往往讲得不够，我们要自己补充，我们胜过秦始皇100倍、啊、这样他这样的性格的。 所以我说呢，就是人民心中、有一个文革纪念馆，纪念馆放些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东西值得放，殷次卿虽然你不在大陆，但是你都知道放毛语录， 这 确是很有代表性， 真系噶， 好有代表性。因为当时咧，毛语录咧，最开始印咧系解放军印嘅。 系 解放军嗰阵时， 最初系1964年嗰时， 63年啊， 63年 第一版啊， 解放军里面嚟讲啦。 我而家唔知有冇超过啦，就成为有人类历史以嚟印刷得最多嘅书本。 嗱，佢有数目。有數目， 有數目噶， 有數目 多過聖經啊，聖經啊，幾百年、啊。 唔知嗰啲唔知有冇多過聖經， 但係當時咧係作為每一年嘅建設成就之一，建設成就之一。今年印咗幾多冊毛澤東嘅個選集， 係啊， 印咗幾多本毛主席語錄， 係啊， 比舊年啊增加幾多幾多咁。誒，呢個作為建設成就之一， 各種 size 都有嘅。 國產量啊，就呢個毛嘅產量 係喺增加幾多？ 係 喺解放軍報嘅頭版。 即係登咗有個格仔，登兩條。 往日所有報紙即係擺天氣， 係 嗰個如果嗰個地方，咁啊有一句説話， 係 啊短則即係3-5-7个字，長則即係20-30个字，即係咁樣擺住喺度。 係 後尾咧，由呢個解放軍總政治部咧就將佢編成書， 係 啊1963年係第一版， 嗯， 但係到64年第二版嘅影響最大。点解咧？有咗林彪嘅提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我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个就喺个扉页度，首先一个毛想， 系 后面就系林彪呢个提词，然后先至系语录。 系 咁，啲语录咧 翻印咗幾多本咧？有數字 係 啊，22亿本。 咪就係所以嗰時建 咁啊，到咗 建歷史幾 多好多啫。 到咗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 未完喎，即係佢 就林彪就寫咗個毛澤東語錄嘅嗰個再版前言啊。 哦， 話毛澤東咧全面地、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咗馬克思列寧主義。將馬克思連主提供一個暫新的階段，就那三個副詞就後來成為什麼呢？九屆二中全會當中的一個定時炸彈， 天才地 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三個副詞 首先就是一句定語，毛澤東同志是當代 最 偉 大 的 馬 克思列寧主義者。 這 個語錄呢，當時人手一本就不用講啦。咁啊，有啲故事嘅。劉慕雄就知啦，你可能唔知道。 啊，我唔知。 咁啊，語錄的故事。 哦。 語錄真偽的故事。 哦，有偽㗎。 冒充的故事。 哇，咁都有。 話説咧。 咁夠膽。 話説當年即係個個都鬥啦。 係啊。 個個都鬥啦，即係文化革命，我點解話佢空前絕後咧？即係從來。未聽講過，亦都未有人諗過， 係 由一個國家嘅最高領導人 去拆散曬 發動， 係 呢個最高領導人發動， 係 為要打倒一個司令部， 係 啊資產階級司令部 啊 啊打倒呢司令部嘅嗰個殺傷面之廣啊，就包括國家主席，包括黨嘅總書記，包括呢、這個。國務院的所有副總理，除了一個陶珠，啊，所有的部委辦 找 出來鬥， 唔係 開始， 唔係即係呢樣嘢真係連毛政府主義嘢都未敢，未敢想像啊！即係你可以成個國家機器就打爛曬佢。 唔係，但係國家機器嘅掌舵人， 係咯， 打爛自己國家機器，呢個先至空前絕後啊！ 咁呢單嘢，我哋今日嚟睇，都幾乎係無法理解，你係咪想聽歌啊？ 未到，仲有幾十秒，你講多幾十秒啦。 咁呢個史無前例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咧， 係 當時係使到全世界都震驚嘅，唔知道中國想做乜嘢。 係啊，唔明白， 唔知 瞭解㗎，我哋出邊都。 咁你雖然喺香港，但係即係遲好多，即係六七暴動已經一年以後嘅事情啦。佢嗰個所謂奪權。首先咧，大家就要理解係毛認為佢嘅權係俾人攞走咗，佢而家要攞翻嚟。咁到今天為止咧，有啲人即係仲屈解曲解呢個文化革命。毛咧唔係佢為咗反修皇修啫，佢唔係一奪權啊。咁呢啲嘢， 咁啊真係而家要聽歌啦。咁啊，你揀咗嗰只咧就係70年代一套老電影叫《決裂》啊，其中一首插曲叫做《滿山的松樹青又青》啊。好啦，咁啊聽完11点後，我哋繼續翻嚟講文化革命紀念館啊。 Thank you. 又認為建制派人士亦是民主，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期望社會不應該單以建制或民主而區分政治人物。南韓和美國就新一份防衛費分擔協議達成原則性共識，但未有透露協議內容和防衛費分擔的具體金額。南韓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兩國過去幾日在華盛頓談判達成原則性協議，雙方計劃在完成彼此內部報告程序之後對外公布協議內容並進行草簽儀式。聲明又說，南韓政府將盡快促成協議簽署，以消除持續一年以上的協議空白期。兩國在前年年初達成對上一份協議有效期為一年，雙方之後磋商新一份協議的時候，在軍費分擔金額等多項議題上存在分歧，曾經舉行多輪的談判。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663點，升1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44點，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7，人民幣6.527，英鎊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89.16美元，賣出1,688.6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好，咁啊，有个新闻话呢个中国嘅海军嗰啲舰只咧超过美国，啊，咁啊真系厉害了啦。话咧中国海军嗰啲主要嘅作战舰艇啊，是达到呢个360艘，咁啊，美国咧就得300艘左右，咁啊多咗佢60艘，啊，咁呢个数字都几得人惊啊，啊，咁但系另外一种说法咧就话唔系，你计即系数人头冇意思嘅，啊，你要计埋吨位啊嘛，啊，譬如讲你啲航母舰啊6万吨啦，最多人哋10万吨，啊。咁啊，即系两条啊，多过你3条咁重。咁你啲细舰多嗰头凑数嘅啫，吓600吨以下就唔叫舰，叫艇啊。咁啊，呢啲细咧有咩唔好处咧？一个咧就系你走得唔远咯。你细嘅话咧，一定嗰个油就带得少噶啦。啊，再一个咧，你细就唔能够经受大洋嗰啲风浪啊，咁啊唔能够远洋作战。咁啊，都系一种说法。反过嚟又讲话，诶，中国不但系有呢个优势，而且佢系敌人少，啊，佢打咧只不过最多喺呢个沿海啊、岛链啊咁样打嘅啫。咁你美国打全世界，啊，所以你如果系强大咧，有朝一日中美对抗咧，咁啊，中国系主场，咁亦都系有呢个方便噃。咁啊，总之云云说法啦。总之最后一条呢都是即是比较海军呢就不能够单是比较这个水面舰只的。因为海军的兵种除了水面舰只呢，它还有海军航空兵，还有海军陆战队，还有海岸炮兵，即是现在二炮都包埋啦，还有这个潜艇部队等等。这个综合另外加埋呢，中国的海军官兵咧先得21万，而美国系26万，即系又显示即系美国嗰个传统嘅强大啦等等。总之，大家关心中美海军嘅实力对比，都系望住睇有一战嗰阵时会点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个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超过一年，莘莘学子有冇计算过自己损失咗几多传统课堂以及同老师、同学相处嘅机会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数字，全球仍然有超过一半嘅学生，即系8亿多人嘅学业严重受阻碍，甚至中断。2020年4月嘅传播高峰期，全球190个国家嘅学校被迫关闭。近期仍然系有大约31个国家全面停课。呢一年以嚟，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地区嘅全国停课时间最长，达到平均5个月；欧洲国家2.5个月。大洋洲只是停课1个月。联合国官员说，教育机构长期反复关闭会对学生造成越来越大的心理损害。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停课越耐，学生就越可能从此绝学，当中又以女童的情况最堪忧。由于疫情下人人都留在家里，爆发家庭暴力或者虐待的风险更高，失去了常规学习生活，女童更可能遭遇意外状况因而怀孕，或者被家长安排早婚。教科文组织估计，即使日后复课，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至少有270万学童不会重投校园。组织的其中一项倡议是让全球1亿名教育工作者优先接种疫苗，好等学校尽快安全重开。现在广泛应用视像程式遥距上课，无疑是权宜之计，但成效肯定不及面授课堂，而且也都凸显出各地的数码发展差异。而仍然被疫情打断校园生活的8亿名学生之中，超过一半就因为屋企缺乏设备，连网上课堂都上不到。人才培育是深远的事。今天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教育，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将出现社会发展关口甚至倒退，情况令人担忧。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繼續回來我們今晚的廣東廣西，直播室戴曬口罩的就是劉夢雄，我們的嘉賓加上馬恩智和馬鼎盛講文化革命紀念館。咁啊，頭先咧就十一點前咧就啱啱講緊語錄的故事喎， 啊， 又話有真假語錄嘅喎，真係要聽聽喎， 啊！咁啊，話説咧批鬥呢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嗰陣時咧，咁啊搞得佢好慘， 係。 咁陳毅咧脾氣又好差噶啦，大炮仗脾氣，俾人兜頭兜面咁省，即係歷史上好少有噶嘛，啊又資格佬，咁但係冇計啦，即係喐手喐腳添，咁啊要掙扎噶，咁啊，哎咪住咪住咪住咪住啊，你哋即係啊 唔該個個攞個毛澤東毛主席語錄出嚟。 哦，我一人點一句。 嗱，裏面有一句毛主席語錄啊，啊，陳毅是個好同志咁喎。 陳毅是個好同志。 誒、欸，咩？洪慧冰話。我哋真係倒背如流喎、 啊，點未睇過？ 邊有呢句咧？咁諗住會唔會佢真係 作出嚟？ 唔係，即係叫斷章取義呢咁啊，抄啦咁啊，搞到冇喎，你即係打到你砸爛狗頭咁啊！你即係居然夠膽即係嚇造謠， 係 假傳聖旨咁啊！啊咁啊，成班人圍住佢啦，佢話有㗎咁啊，你翻去271頁啦咁。我哋讲嘢啊，一共270页， 边有270页？ 边有呢个啊？毛主席亲口对我讲嘅，唔信你问下周恩来啊。咁啊，周即系摆总理上台， 系 总理话有又唔得，话冇又系咁啊。就系有呢啲咁嘅故事，讲明乜嘢咧？ 系 讲明文化革命博物馆里边咧，一定要有。呢樣嘢就叫做係毛主席語錄之外嘅引申出嚟，叫做手語。 手語，唉， 哇！手語咧，陣咧，劉夢紅多古仔啦。 喂，嗰啲 我所知道嘅咧，手語咧只有一個， 係 就係曾志。 啊， 曾志就係老資格兼夾老感情。 嗯， 即係想當初毛澤東喺呢個江西做呢、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嗰陣時咧，曾經俾人剝奪咗兵權。 嗯， 咁嗰陣就好淒涼啦。毛澤東一做冇咗兵權即病，即係人係咁嘅。 係， 我唔會以為佢係假病。 係， 一個人如果係權力好集中喺度、運用緊嗰陣時咧，好興奮嘅。 係啊係 一下即係等於萬次你俾人炒咗冇份工，唔俾你講馬。 哎呀，慘啊！即病 唔係即刻啲煙錢就增加。咁毛泽东真系病，咁啊带住个老婆仔何子珍，咁仲带住曾志两公婆，吓嗰阵时咧喺度养病咧，鬼都唔上门，即系个个鼻衣侧吉啊！而家衰啦，啊冇落井下石咧，算偷笑啦，咁唔睬佢。但系曾志嗰阵时咧，即系同佢朝夕相处，即系大家系老友记， 系 死党，咁啊打倒屠猪。啊！林武雄話齋，逃住打到喎，係啊，打到啊，打到啊，咁即係無啦啦嘅，咁一句説話，你就係咁先啦。係 啊， 即係光正一句説話， 逃住兩面三刀， 哎呀，抽鬥佢，咁即刻就冇啦。咁曾志就淒涼啦，係嘛？咁即刻又要呢個本來係呢個四號紅夫人變成三號黑夫人， 哎呀， 咁啊走投無路。 嗯， 所以三號黑夫人咧就打到劉鄧圖。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咁啊三号黑夫人，我做个注解。 刘夜闯呢个新华门， 系 啊，喂边个啊？喂，唔识得我？ 哎呀，僆仔边识你？ 唔系你去通报，我要见毛主席。 系 啊， 你咪所以 咁啊打电话咯，打到去汪东兴嗰度话此人话要见我，咁汪东兴都知道佢老资格啦。唉，网开一面啦，放佢落嚟。 系。 放入嚟咧，咁啊，嗰啲古仔冇人知啦，亦都唔敢呢個妄自度測， 係 就只知道佢 後果係如何 啊？只知道攞咗手語出嚟， 係 十個字， 係 十個字， 嗯， 你估唔到十個字， 即係親手寫嘅 手語啊？咩叫手語啊，大佬？ 唔係佢可以講人哋寫， 未必係珠語， 係 但係係手語， 係 啊。十個字， 嗯， 係非常有領導文風嘅十個字， 係點咧？ 陶铸是陶铸， 系 曾志是曾志。 哎呀，呢招真系攞命啊！呢招都 即刻接埋放在贴肉嘅地方啊！边个斗我 拎翻出嚟先？ 你有冇资格睇先？ 系啊， 揾你老细嚟， 嗱嗱声跪低先接旨啊！大佬， 所以啲手语咧，我觉得如果边个能够揾到手语咧， 哇，紧要 喺毛泽东时代威晒啦， 系啊， 一天光晒面罩。 你就算嚟讲， 唔系，但系呢张仲存唔存在啊？因为 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我唔知啊， 冇即系 汕头嗰度都冇啦，即系你去过噶啦，汕头 啦。喂，仲有一样，我问问啊。你有冇喺北京嗰啲有啲好大嘅賓館？ 係 嘅大堂， 係 佢會喺櫥窗度放住毛嘅手跡。 嗯， 嗰啲首席可能係批示， 係 啊，甚至係勸喻， 嗯， 但係佢有證明呢個真係毛澤東勸嘅， 係 啊，咁即係呢種有得賣嘅喎，唔係好貴嘅啫喎。 哦， 後嚟都全部要 收埋， 收翻落嚟，唔準嘅話話好唔嚴肅。呢啲 即係曾經有過 黨同國家嘅機密檔案。咁就唔可以作為一個藝術品嚟。 喂，大佬，你做我私人收藏，我關你咩事啊？ 唔係，你頭先話冇 俾我，係擺酒店，係真係啊！嗰啲係人哋私有物品嚟 嘅。你嗰啲即係講手語嘅嘢咧，而嗰陣時除咗毛澤東嘅手語咧，林彪嘅手語都好犀利㗎。因為咧喺嗰個1967年啊。 呢、這個即係 嗰個一月嘅時候咧，原來個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邱會作你 聽過 咧，俾佢哋嗰啲即係總後嗰啲造反派咧，就鬥到就嚟死。 係， 結果咧，葉群攞咗呢個即係林彪一個手語，立即放出邱會作。 哇！ 即刻 冇事。 嗰、那個手語去到嘅時候咧，係半夜12點，所以個零點得夠。 喂，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不過夜喎。 係啊， 係啊，如果有咗呢、這個，佢講明係幾點幾點記錄到。 係。 你如果唔當夜傳達咧，你係好大鑊 嘅。係啊，嗰時我記得佢講啱，冇錯啦。我記得咧，我1968年啊， 係 11月8日啊，就上山下鄉嘅，就去到東莞長安， 係， 然後到。11月22日咧，嗰晚黑里边咧，半夜要起身，系点解啊？原来毛泽东发咗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结果里边啦，喂，达最高指示， 夜晚十一点廿几分。 全部起身， 全部起身噶， 遊行 嘢， 係啊！嗱，佢嗰陣時 打锣打鼓 慶祝嘅嘢， 叫你起身好容易嘅。 係啊， 嗰陣時有線廣播， 哦， 所有每條村都有有線廣播， 係 啊，中央電視台如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如果係有啲最新指示咧，全部起身。 唔係好早已經話每條村啊，有啲街道都有個大喇叭噶啦，我記得嗰陣時我翻鄉下都即係跟阿嫲翻鄉下， 呢個又 廣播站噶嘛， 呢個文化革命特色。又要放入呢個博物館， 之前都好似有。 嗰陣時咧做大隊嘅， 冇咁普及。 係可能冇咁普及，但係即係都有啲大喇叭嘅。我記得 我嗰陣時咧就出任大隊嘅總輔導員， 係 就其中有一項嘅職責咧，就係呢個廣播站，我就做廣播員， 係 又要出場報， 係 啊又要刻立板，係誒即係。 即係呢條友咧就偷懶就唔使落田就咁解啦， 唔怪得咁精壯啦而家。 講起手語咧， 係 我諗最有代表性又最有爭議性嘅咧， 係 六個字， 係 你 辦事我放心啊嘛，係啊， 係啊。啊呢、這個手語真係直頭就等於係毛主席即係陰定咗呢個係接班人， 就華國鋒接班人。 係， 但係問題係到咗1981年啊，所謂去呢、這個。最高人民法院去審所謂嘅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嘅時候咧， 係 江青喺呢、這個即係嗰個審判台嗰度啊， 係嘛？ 當嗰個審判長讀到話，即係呢個係嘛？你辦事我放心，個手語嘅時候嚟講啦， 係 佢即刻嚟講係怪叫一聲啊！不要忘記，還有6個字， 仲有6個咩字？ 有問題找江青，有問題找江青咁。 嗰六個字搣咗啦， 嗱呢個又手語的故事啦。嗱， 原則上你睇個內容應該係跟住落噶嘛，係嘛？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就找江青啊，係咪搣咗一半出嚟？ 佢呢個嚟講， 一般嚟講你都一張紙寫曬 嘅。你華國鋒要繼承毛嘅正統嘅時候咧， 就靠呢個 坐正，咁啊靠嗰6個字啦。 係， 但江青為咗整一個護身符啊，咁啊又拋出佢嗰個有問題找江青嗰6個字出嚟啦。究竟屬真屬假咧？ 即係不理真假， 係 講明咧。文化革命時期冇呢個一句頂一萬句咧，就唔係講講啫，就真係有效嘅。 因為林彪曾經講過嘛， 你嗰陣時都無所謂叫 做 管曬政府啦嘛， 毛主席嘅話咧，一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嗰時佢咁樣去嗰 啲凡事派嘅 副統帥係有 凡事派嘅先聲 啊嘛。 嗱，仲有一樣係值得放入去咧， 嗯， 就叫做毛主席像章。 哦，毛章， 毛主席像章，這個咧就好早都有噶啦、 啊， 早到咩呢？早到呢個紅軍時代都已經有噶啦。 哦、 因為他做到中華所謂共和國主席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有啲象章，甚至係獎章， 嗯， 甚至係勳章， 嗯， 啊都有毛嘅形象喺度嘅， 係， 但係真正到文化革命嗰陣時咧，就普及到好似而家金家王朝咁，個個都有一件， 係一、啊、要攬喺呢度， 不過嗰啲係一人只得一件嘅啫，就唔准複製嘅，又唔准送人，不准轉。 唔係話香港有得買嘅 嚇、啊， 去國貨公司有得買 嘅。嗰啲假嘅係嘛？ 可能係假 嘅，或者係脱北者，脱北者攞出嚟嘅啦。 唔知唔係，我唔係講北朝鮮嗰啲啊。 你講毛嘅 毛章啊，毛頭嗰啲。 誒，嗰啲 嗰啲周街有得賣嘅嘛。 嗰啲咧， 我仲記得嗰陣時 做毛章咧。有好多種呢個質地， 係 啊，最犀利嘅純金質嘅都有， 未見過呢、這個 啊，有你如果有錢， 即金色嘅就有啦， 唔係 見過啦，嗰啲係導金嘅， 純金有，係純金嘅， 哇， 直頭係純金嘅， 係 咁一陣先講， 係 即係最普及嘅咧就係鋁嘅， 嗯， 即係所有。唔係， 仲要凹凸嘅喎，個毛章係白色咁凸出嚟， 啤咪出嚟咯。 啊，我知，即係要咁先有型 片嚟嘅 嚇。 啤、啊、之後上色， 係啦，係啦。 佢一般咧就兩克到三克一件。 哦， 咁當時咧。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做到最後咧，有人話：喂，唔掂喎！呢啲鋁係呢個戰略物資嚟 嘅，係啊，製造飛機嘅原料嚟㗎嘛。 咁、啊、所以毛有一個批示， 係 四個字， 係 還我飛機。 因為點解咧？我七十年代初嘅時候讀大學咧，嗰時其實你話文化大革命完又未完係嘛？咁有啲即係愛國者，真係愛國者嚟嘅，嗰啲同學咧都帶一個章翻。中大嘅， 不過我覺得咧，要突出嗰個文化大革命嗰種咁嘅罪惡嚟講咧， 係 其實嚟講，除咗你頭頭嗰啲毛語錄啊、毛象章嗰啲之外咧，我覺得有必要，即係佢個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係一個史無前例嘅法西斯個步行嚟噶嘛。我覺得上至劉少奇啊、何龍啊、彭德懷啊、陶铸，佢哋被迫害致死嘅嗰啲遺物。 嗯 之外咧，仲有余罗克啊，啊呢、這个张志新啊、李九年啊等等好多喺文化大革命当中坚持真理里边嚟讲啦，被呢个无为反革命枪杀嘅，佢哋嘅嗰啲血衣、嗰啲遗物都要摆入去历史博物馆，而且仲有1966年八月啊喺北京嘅大兴呢、這个嚟讲咧，呢个喺呢个湖南嘅道源喺广西。嗰啲所謂將人哋全條村嗰啲嘅所謂黑五類， 係 大人細路呢個 B B 全部殺清光， 點殺 啊？呢、這個嚟講，呢、這個就抄家滅族嗰啲嘅暴行，嗰啲嘅血衣，佢哋嗰啲遺物啦，亦都要擺埋埋博物館。呢啲比希特勒裏邊嚟講啦，呢個殘殺呢個猶太人更加裏邊嚟講，發人呢、這個令人髮指嘅嗰罪行嚟嘅呢啲啊！ 嗱，有一樣嘢咧，又係文革當中嘅東西，又好有代表性嘅、 嗯， 就係、是、中國，即係新中國咧， 係 第一個衛星。 哦， 啊，嗰陣時我哋落緊香噶啦，東方紅，東方紅衛星， 佢咁啊放上去，東方衛星係1970年4月啊嘛， 啊， 即係嗰個衛星咧，就代表文化大革命嘅呢個偉大成果啊。 係， 咁、啊、其實嗰個質量咧係好差嘅， 好， 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高科技應該是國防科工委的產品，但是那時候國防科工委呢就 散 打爛曬啦，張愛玲嗰啲坐七年監啦，即係打跛腳啦。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幾過癮嘅，一陣先講，就叫做核潛艇。 好，咁啊，因為而家咧要聽歌啦，呢只歌咧就係電影《青春紅似火》嘅插曲，《王傑的槍我們光》， 文革歌嚟噶。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截至昨日下午4:00，共收到45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涉及住院和严重等异常事件，另外收到16宗非严重异常事件，主要是头痛和疲倦等。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表示，根据2018年数据，本港平均每日有 1.3 人死于糖尿病或相关并发症，而死于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平均每日分别有 10.3 人和 8.3 人。70岁以上人士死亡率显著增加。至于大动脉撕裂个案，全年有369宗，即是平均每日一宗。他又说，去年录得大约7300宗因为心肌梗塞入院个案，因为急性中风入院个案大约有10300宗。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36岁女子，住在元朗长江围，任职保安员。另一名患者是48岁女子，住在深水埗福荣街15号，职业是侍应。第三名感染源头不明的患者是住在尖沙咀华园大厦的41岁家庭主妇。其余一宗的患者是35岁任职工程项目联络员的男子，住在粉岭绿油轩6座。缅甸民间反对军方发动政变夺权的示威持续。报道引述目击者说，在北部黑钦邦首府密支那，警方驱散示威者的时候开枪，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全国最少有9个工会涉及建筑、农业和制造业等，呼吁所有缅甸人罢工抵制军政府。在最大城市仰光，商店、银行和工厂响应主要工会号召，暂停营业，试图透过停止经济活动向军方施压。有目击者说，市中心一带有军人截查汽车，防止示威者前往聚集。但是除了仰光，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中部城镇蒙玉雅的街头仍然见到示威活动。有民众趁妇女节在街道上方悬挂围裙等的物品，当地人迷信男性在女性衣物下走过会带来厄运。不满军方的人试图用这种方式拖慢军警行动。国营传媒报道，保安部队继续部署在医院和大学维护法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99点，升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7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6，人民币6.527，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685.46美元，卖出价系1686.5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伊拉克有蔡基伟， 韩国有黎慧欣， 英国有沈平， 台北有卢佩珊， 瑞士有林海军。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所谓 I 世代，是指1995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他们在手机的陪伴之下长大，而且记忆里面不存在没有互联网的日子。2007年 iPhone 面世的时候，最年长的 I 世代成员刚刚进入青春期。2010年 iPad 到来的时候，这群人刚刚上中学，而 I 所代表的是 Internet 互联网，他们正是在1995年开始商业化。 如果要以任何东西为这个世代命名，这样答案可能就是 iPhone。而事实上，无论是 iOS 系统定是 Android 系统，智能手机对青少年的全面主导已经在 I 世代的所有领域产生涟漪效应，从社交互动到心理健康都受到影响。 I 世代是第一个从出生开始就能够随时上网的世代，但是科技并不是塑造这个世代的唯一因素。 I 世代的 I 表现的是这个世代成员理所当然的 individualism， 即是个人主义，加上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识，以及对传统社会规范的排斥。 I 同时表现出 I 世代成员因为 income inequality， 即是收入的不平均，因而产生深刻的不安。 I 世代和以往每个世代的明显区别在于他们如何运用时间，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对宗教、性爱以及政治的态度，都喜欢排斥过去的社会禁忌。 I 世代对于生活和事业的要求亦都全然不同，他们的脑海里面装满了自己对经济前景的防护和恐惧。而2011年以来，青少年的抑郁症大幅度增加，他们站在最前线，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他们的成长比过去慢很多。18岁的小孩变得好像过去的15岁，13岁的小孩好像过去的10岁，心理上极为脆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I 世代报告，作者真特温格，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讲文化革命纪念馆吓。 系我头先讲紧呢个核潜艇， 系 咁核潜艇第一艘咧，当然系文化革命当中咁叫宣布系已经做出嚟啦，已经呢个 服役啦， 服役啊，落水落水服役。咁但系咧又唔见佢有咩作为喎？啊，你肯定要出嚟即系威下， 系啊系啊， 攞唔出手，点解咧？ 系 就因为。想当初毛泽东拍板啊，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做出来。 嗯， 因为有啲人话俾佢听， 系 即系你核潜艇咧个作用系点样大发？ 嗯， 啊或者佢嘅真正嘅作用咧仲大过原子弹咁，因为原子弹冇得用噶嘛。咁点算咧？苏联又唔帮， 系啊自己整咯。 诶，点整咧？呢个就系古仔啦。 哦， 就系想当初咧，佢连核潜艇系点样嘅都唔知道。 因為潛艇同核潛艇有好大區別噶嘛。 啱啊！ 嚇，咁有一個聰明仔咧，就喺美國， 係 美國一個櫥窗睇到一個玩具，係核潛艇 嘅玩具。 嚇，咁啊買咗翻嚟， 係 因為聽講啊，呢個玩具咧非同小可， 係按真實模型整嘅， 百分一。一百比一咁做出嚟， 比例 個比例啱咗就得啦。 咁個樣咧，起碼有個樣啊。 係啊， 咁呢個中即係解放軍第一艘核潛艇咧，呢個091 係 就係、 是、按照呢個公仔整嘅， 咁整出嚟嘅。佢確係整出嚟，又能夠潛，又能夠行，又能夠浮。 係， 但係咧有一樣嘢係核潛艇嘅大忌。 系冇 就 係、 是、噪音太大啊！ 哎呀，咁人哋都知道 噪音太大， 潛水艇之大忌喎呢個。 咁啊，潛艇你要人哋唔知噶嘛？ 係啊，你咁嘈。 咁但係你又即係幾無謂又做唔到嗰個噪音大到咩咧？係有一個形容，就係話佢一出海 係 即係太平洋嘅西岸啊嘛， 係東岸都聽到啦。 聽到， 我都估到啊！呢條橋，哇！太平洋喎，唔係大西洋喎。 咁所以就文化革命嗰陣時咧，就靠住啲假大空。如果呢個喺美國買翻嚟嗰個模型仲喺度咧，一定送入去文化革命。 啱啊！呢個文物嚟嘅，呢個要啊！ 呢個真係有一種典型嘅意義啊嘛。 啱啊！啱啊！ 咁頭先嗰支歌咧就是、電影插曲， 係 咁我哋都要講講即係文化方面嘅代表。 好，咪六個樣板戲咯。 唔係，有一個 我都唔知睇幾多次啊。 八個樣板 戲。八個。 但係你講八個樣板戲係另外一個故仔，我驚時間唔夠講。 係 八個樣板戲加一本小説咧， 嗯， 就係、 是《歐陽海之歌》。 唔係。 哦， 你要知道《金光大道》。 哦，浩然嗰、那個 係啦、 我都睇過呢、這個。 呢個我唔想講住，我想講另外一本書係有過癮嘅故仔嘅， 係 就係姚雪銀嘅李自成。 哦，呢、這個我冇睇過啦。 喂，李自成，你不可不知呢、這個故仔咧，值得一聽。 係 即係話説咧，姚雪銀呢個 歷史故事， 你梗係李自成啦。 係啊， 佢係1963年寫出李自成第一卷嘅上下冊。 哇！ 啊！咁咧，佢就將呢個書咧，讓書敬獻俾毛主席。 嗯， 咁啊毛梗唔得人睇啦，放喺一邊啦。但係古仔唔喺呢度，喺文化革命。 係 文化革命，我哋講咗 N 次噶啦。呢、封信、毛澤東俾江青嘅呢封，呢、這個叫做喉氣苦氣嘅信。 嗰、那個係1966年7月8日。 巴閉啦。 係 佢六月。呢封信系咁讲噶，佢6月15日离开武汉以后，喺西方一个山洞里边，其实讲紧呢个小山嗰个滴水洞啊，佢住咗十几日，啊，每日睇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很有兴味的，唔系趣味啊，兴味的。咪睇咗咩咧？ 系 后尾佢先话俾人听，啊，佢话咧呢本姚雪岩呢本书咧，我睇咗上卷。喂，好过瘾、啊，佢亲口同人讲嘅， 系 啊，佢话写得唔错啊，让佢继续写下去。 哦， 呢个同黄任仲讲嘅，因为黄任仲嗰阵时系文革小组副组长， 系 咁即刻就最高指示， 系继续 传达到武汉市委， 哇， 震晒， 威啦威啦， 对姚雪岩不批斗，不游街，不抄家。即系话已经斗咗游街咗抄咗家啦，即刻攞翻 出嚟 洗白白，奉如上宾，俾佢继续洗啊写下去，咁啊真系写下去， 系 啊嗱嗱声嘅老人家真系，我都睇过李自成一二卷系唔错嘅，后尾嗰啲唔得， 系啊，总共几多卷噶？我想问下， 五卷未写完死咗。 哎呀， 三四五卷咧系手稿， 哦， 后尾发表手稿即系难睇到死啦，嗰啲唔理佢啦。 系啊， 但系李自成呢本书好在乜嘢咧？比起今天嘅人写历史小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哦， 点解？佢唔会讲错话。 哦， 佢写明朝啲人讲咩说话，着咩衫，当时骑咩马，住咩屋。 喂，佢做好多考据。 佢本身系一个历史学家嚟嘅。 哦， 咁你写。拜公寫完咗以後咧，出唔到， 你知文化革命出本书几咁艰难噶啦，你仲要大砖头几十万字，你真系开玩笑。 要印毛语录啊嘛， 写唔到。九三年七三年写唔到咧，咁啊捐窿捐罅捐窿捐罅，一直捐到胡乔木嗰度。 哦， 即系胡乔木亦都有文化嘅。系，咁啊，1975年上书加埋嗰个手稿俾毛主席。 系， 咁啊75年十一月都已经系离佢大限冇几，嗰阵时已经睇唔到嘢噶啦。但系毛咧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事，喂大佬小说咋？话我同意佢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系 哇呢个手语咧 紧要啦， 俾政治局加埋胡乔木嘅信， 系 加埋即系姚雪银托呢、這个托嗰、那个托咁多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嘅附件啊， 系 啊，即系呢个故事讲明乜嘢咧？喂！真係文化革命嗰個對文化嘅扼殺啊！到咩地步？即係都要無點頭喂，阿劉夢你可以寫啦，咁你寫。 你呢個李自成係嘛？姚雪銀嗰個有一個故事咧，我頭都提《歐陽海之歌》呢本書咧，喺文化大革命嘅個遭遇咧，就更加匪夷所思。 作者係邊個？你話人知 啊？呢、這個嗰、那個、作者係金敬邁啊嘛。 係啦。 好啦。我讲呢本小说啫，我就系讲翻，佢系文化大革命之前写嘅。 系 咁，其中有一个章节咧，就讲到欧阳海，佢作为一个党员啦，咁、就睇刘少奇同志嘅《论共产党员嘅修养》，咁有一个章节系讲呢样嘢嘅。 嗰阵时 好啦，到咗文化大革命啦，系嘛？结果咧， 批斗刘少奇啦， 喺嗰、那个即系1967年嘅。这个4月1号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啊、就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当中里面就提了八个问题就将这个刘少奇、啊、就讲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在全中国就正式揭露这个即呢、这个批判刘少奇嘅铺天巨浪，咁好啦，《欧阳海之歌》，你嗰两页纸写呢、这个系嘛？呢、这个欧阳海学论共产党员的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呢本个著作嘅，即刻就搣咗落嚟，就换咗乜嘢咧？换咗两页上去咧，就讲欧阳海 系 学习呢个1960年啊，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元帅啊。在那个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里面的讲话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阔步前进那就学那个这样的林彪这个副主席的讲话 都掹不到都掹 结果里面来讲呢 都死 那就好了那么 又到了 那么他挨到几了由1967年挨到了1971年结果来一个913事件林彪是吧跟他老婆叶群他的仔林立那些就接击啊！呢沉沙自击喺蒙古温刀以汉，咁啊，结果又 嚟咗个 反党集团。好啦， 又要 嗰两页里边咧，又要重新编咗落嚟啦。咁啊，加咩落去好啦？都冇得加啦，都唔知点加好。 你知佢惨成点？ 结果里边嚟个 自杀， 点解咧？ 吓， 点解惨到咁咧？ 佢即係鬥佢紅極一時㗎，佢曾經入過中央文革嘅文藝組㗎，佢啊阿金敬邁， 即係等於內定嘅文化部副部長。 咁到咗最後，去到即係1981年，啊中共嘅頭頭我所講嘅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咗關於建國以嚟黨嘅若干歷史問題嘅決議，幫劉少奇徹底平反，開埋追悼會，擲咗佢個 又抽翻出嚟。 1968年啊，十月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將佢定性為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嗰個嘢咧，就勾銷咗啦。 係啦， 然後咧，《歐陽海之歌》咧 又拎翻出嚟， 即係文革之前原版嘅嗰兩頁紙咧，又安翻上去啦。咁 係 你諗下。即係嗰啲文藝啊，為政治服務，為文革化大革命服務。係喺毛澤東呢個所謂嘅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呢、這個咁嘅錯誤理論啦。嗰個搬弄底下，你話一本小説，呢、這個就係兩頁紙啫，咁曲折離奇。 因為冇鬼笑啊！你話 就無所適從啦，朝令夕改， 係 啊，今朝早就話接班人，聽日就啲咩咩咧反革命啊，集團投資 係 啊，即係金敬賣呢個人係好卑嘅，嗰陣時鬥到佢咧真係百口莫辯，冇辦法啦，想自殺， 嗯， 但係死都死唔到， 哦， 佢自殺咧只有一把刀片， 哎呀， 個刀片點自殺咧？个锯颈啦，梗系人都知啦，或者锯脉啦，但系佢又唔系几识锯， 哦，锯唔准， 唔系锯咗啲血又流得唔多，咁嗰阵时真系想死噶，咁点算咧？继续锯，后尾啲人发现救佢嗰阵时咧，系如果喺皮肤嚟讲啊，佢已经将嗰个颈嘅三分之二都锯开咗啦，四围揾个血管都揾唔到， 系啊。 你話一個盲人 係啊，有年紀大咧嗰陣時幾歲？ 就唔係好大， 唔係好大啫，好壯年啫， 最多都三四十歲嘅啫。 哇！咁即係 咁，另外一個即係有時間可以講講呢個浩然 係 哇，浩然呢個人咧又一個奇葩嚟嘅。 哦，浩然啊嘛， 係啊， 金剛大道嗰個啊。 嗰浩然咧先讀咗小學三年級， 係， 但係佢又參軍啊等等啦，咁啊寫書啦， 係 啊。咁啊，佢兩部巨著， 嗯、 啊一個《艷陽天文革前》寫嘅，《金剛大道文革》當中寫嘅，紅透半邊天。 嗯， 紅到咩地步呢？紅到毛澤東死嗰陣時，個治喪委員會咧 有佢名， 佢係其中唯一一個 文化界嘅 文化代表，文化界嘅代表。 係， 咁佢啊四屆人大嘅呢個人大常委，咁啊好高啦。但後尾咧， 正部級啊， 後尾已經唔得啦， 係 就忍咗十幾年， 係 啊，即係啲人批佢，即係同四人幫當然好多關係啦，佢、 啊、 都過咗關，過咗關就係冇 害人， 即係冇坐監、冇拉、冇定佢係壞人咁啦。 嗯、 但係十幾年咧就已經喺鄉下噶啦， 係 但係又可以復出喎、 啊，咁叻啊！ 復出之後咧仲做得幾高喎、啊， 哦。 北京市作協主席喎、 哦，嗯嗯嗯， 係啊，即係能夠 都難得喎、 哦，即係肯定翻佢自己話：，喂，我冇錯喎、哦，我到而家我都冇後悔嗰兩本書喎、 哦。係， 但係大家要知道佢嗰兩本書係講咩咧？ 係 講兩樣嘢。 嗯， 第一樣嘢係強調階級鬥爭。 係啊， 即係你只要係地主富農，你就好樣衰嘅，你一定嗰個語言啊就可悲嘅啊。咁第二樣咧，佢係強調呢個一大二公，農業集體化，集體化， 集體化， 要鬥私，即係唔能夠即係個體。 係。 咁但係即係文化革命已經完全之後啊，完全係 違反鄧小平嘅咩啦。 是洋氣了這些東西嘛，即歷史證明這些是錯的嘛， 是啊， 但是他還可以身居高位，還做這個北京市作協主席， 都有 那就證明劉慕雄所說的，即文化革命呢，有些人現在還是唱好的、 嗯 哦、所以我就想起了前總理溫家寶一段說話， 總有人得益的， 溫家寶一段說話怎麼說呢， 是 他說我們只是搞經濟體制改革，唔搞政治體制改革 係不行的。 到頭嚟咧， 係 經濟體制改革嘅成果啊， 係 都會得而復失。類似文化大革命借用的歷史悲劇，很可能就會重演。 係，所以 温家寶呢一段説話語重心長，正正係指出咗當前中國社會嘅症結。 仲值得收藏嘅係咩咧？ 係 三個字， 係 檢討書。 哎、 哇！你如果有鄧小平檢討書咁啊，直 正啊， 永不翻案。 向毛澤東就寫過無數次檢討書， 係、啊、 向華國鋒又寫過認罪書， 係 啊， 啊 你要乜我寫乜咯，好簡單嘅啫，呢樣嘢係嘛？ 唔係、啊，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你嗰、那個 都係衰噶啦， 白紙黑字落咗喺度，等於係簽咗投降書噶咯。 嗰陣時佢係投降啊， 你 嗰 啲 九泉性命於亂世啊嘛，大佬 佢寫俾毛澤東啊，呢、這個華國封咧檢討書咧就係政治上嘅嘢啫， 係啊， 佢仲有幾封咧寫俾當時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要求解決佢自己啲仔啊、女啊嗰啲生活上嘅問題嗰啲嘢咧，嗰種啊低聲下氣咧， 真係嚟講，你睇一睇就知道佢都 咁啊！助 人哇，好有 我啦，係嘛？ 黃金錢，卧薪嘗膽之福喎、啊！ 你知道幾淒涼嗰陣時啊？嚇、啊，住喺間屋仔裏邊，個繼母又老， 係 個仔又跛， 係 啊，晚晚要 攤咗。 要佢幫鄧樸芳沖涼，係 啊， 係嘛？捱呢啲日子，你估真係喺江西咁過癮啊？ 係啊， 而且自己年紀又大， 係， 所以佢第三次被打到，即係天安門廣場嗰單嘢， 係， 佢嗰陣時應該都唔知道點㗎。所以一话打到四人帮咧，佢即刻整出一句说话嚟。 系， 我可以安度晚年啦。 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啦。咁首先预告下听晚先啦，就系、是、由阿飞哥请嚟林月同埋李淑敏啊讲动物权益。咁啊，唔知会唔会讲阿 Peter Singer 啦，即系外国咧最鼓吹同埋主张动物权益嘅咧，就系呢位美国哲学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十二点啊，梗系有张伟基啦，基哥那些年啊。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啦，就系1965年嘅纪录片啊《军狠战歌》里边嘅插曲，叫《边疆处处菜江南》，系唔系咧？好啦，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